Hello，你今天过得好不好？在这里叫，反正不管我感冒还是不感冒，音频照样发，音频照样录啊！老观众应该知道的，雷打不动的。今天呢？我不讲我小学时候的事情了，来讲一讲现在的小学生的事情。哦，对了，等一下会提到一些些青春期的新教育的事情。如果你等一下听到的时候感觉到不适，那你就跳过吧。最近几个月，我接触到了一些小学生，经常跟他们打交道啊，次数多了，互相也就熟悉了。有时候也帮他们帮忙照看一下，教他们写作业。我跟你讲了，这群小学生啊，真的是超级天真。最近是双十一购物节呀，好多好便宜的东西，加上购物平台发放的红包。有时候可以做到几块钱包邮，买到一点点吃的。之前我就3.8块买了15包小浣熊的干脆面啊，里面还送了好几包小鱼嘞。结果我拿回来之后发现，每包小鱼里面就只有一条鱼，我吃了一包，不怎么好吃。我就想起，哎，可以拿去诱惑小学生呀。我就说，谁安安静静写完作业就有小鱼干吃，然后他们比什么时候都听话。一看到我就埋头写作业了，当然他们的老习惯还是改不了的，我一转身就开始发呆不写作业了。到最后他们写完作业都跑去疯去了，打打闹闹的，每一个人记得小鱼干的事情，呵呵。所以后来那个小鱼干我就偷偷的塞给那个高年级的，没给那一二年级的。第二天的时候我也带了2包小鱼干过去，他们也不记得小鱼干的事情，我就没有给了呀。后来晚一点的时候，有个小朋友过来给我吃了一粒那好小的那种巧克力夹心的饼干，我就给了他一包小鱼干作为回报啊。我说你别说是我给你的哦，你自己偷偷的吃，千万别让那边的小朋友看到了。他一脸惊恐的看着我，赶紧把小鱼干吃了。小朋友就是这样子啊，你和他分享一颗小秘密，他就会成为你临时的朋友。等到谁再和他分享一个秘密啊，那么他们就变成朋友了，就忘记你了，绝对是这样子的。而且百试不腻，屡试不爽。对了，说起这个小朋友，上次他买了一包冲泡的饮料啊，拿起就去倒冷水冲泡。我说这个东西冷水能泡吗？能溶解吗？里面还有柠檬干，泡不开的呀。他不信，说可以，说那个东西就是用冷水泡的。好了，我就随他了。然后几分钟之后我就看，我去问他好喝不了，他一点都不高兴，说难喝死了，想丢掉。我说你别浪费啊，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，我说你去问隔壁的1年级的小朋友要不要喝了，他们肯定喜欢。然后他一下子就好高兴的了，屁颠屁颠的跑到隔壁去，我跟着过去看看。结果他问谁要喝饮料，想喝的举手。另外几个小朋友呢，就把那个饮料当成了宝贝，一个个抢着要。他就说你去拿杯子了，我倒给你们，还有你们喝了的就不允许跟小齐一玩了。对了，那个叫小齐的是他的死党，死对头。他转过身过来好高兴地说，真好，一包饮料收买了这么多人，下次我再买一包给所有的小朋友喝。也就是你吃着他的东西，你就是他的小弟了，要听他的话，拉帮结派的。还有啊，这个小朋友是3年级的嘛，是个女孩子，她嘲笑过一个4年级的体型胖一些的男孩子，笑他奶子好大的呀，还说自己的班上没有哪个女孩子有他这么大的奶子。 更神奇的是，他还说肯定是那个胖子他自己经常玩自己的奶子，所以就变大了。我问他谁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啦，他说他妈妈告诉他的，我超级无语了。还有嘞，他们小学五年级居然就有心理课了，讲什么是大姨妈还有大姨夫，这些是我在他们嬉戏打闹之中听到他们讲的了。心理课老师嘞也只是讲一半，那几个男生还跑过来问我大姨妈是不是从屁股里面出来的。哦，无语嘞。我只好说等你们上了初中的生物课，了解了人体的构造差不多就知道了，还不懂的话再来问我也行啊。他们太小了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们，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他们的家长，这些事情轮不到我来教吧，还是不说为好。他们嬉戏打闹的时候一个劲的争论什么是口交，还跑过来问我嘞。我说你去问你的爸妈吧，这个我不能回答你嘞。结果另外一个男生居然大声说就是一个人含住另一个人撒尿的地方，我当时就惊呆了呀，我好想立马跑开呀，这个话题我不能参与，真的太吓人了。还有他还问我姨妈巾是什么样子，我说你要不要去问隔壁的阿姨啊，估计阿姨就是两个嘴巴子给你，你信不信。哦，我勒个去，那小朋友真是不害羞啊，就算是男生来问我大姨夫的事情我也不好意思说啊，是吧。我说你们很快就要经历了，这么急着问我干什么了。结果那个男生又开口说话了，说就是今夜睡觉的时候，我立马打断他，我说你们不要说了，再说我就离开了。他们还是在吃饭的时候说这些东西嘞，那个胖一点的男孩子一直在和其他的男生说他知道口交的意思，其他的男生也没有要理他，他就反复在那里说，好像在炫耀他知道的东西多一些。我说你们吃饭的时候讲这个东西，我要不要帮你们拍下来呀，10年之后再给你们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都说了些什么东西，保准你们后悔。我说你问我这些东西还不如去问你的爸爸，你爸爸随便说什么都可以啊，我不行啊，别问我了，我吓到了，你们不懂。哦，他们才12岁嘞，我怕，我真的怕。其实回想起我那个时候班上的同学也差不多，对这些东西都是懵懵懂懂的，又充满了好奇，就总想知道点什么东西，稍微知道的多一点呢，就会到别人那里去炫耀。然后这一部分的知识，当时估计很多人也没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隐私的东西，私下讨论就好，不能够大声的说出来。在公共场合说这些东西不好吧，感觉是在冒犯别人，影响了周围的人呢。而且这东西讲起来也会害羞吧，不是那么直接的像说笑话一样的说出来，他们估计也是把它当成笑话在讲咯。啊，我就不拓展开来讲了，这个东西应该是他们要懂的，我们这个年纪早就已经过去了，是吧。对了，给你们听一个我觉得还比较好笑的事情呢。其实这个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，有一些老师他普通话不太标准，比如说什么造飞机、造大炮、造坦克，他那个造啊，造发音不标准，他会说成是操，就变成了造飞机、造大炮、造坦克。前几天有个小朋友也发生了这样的类似的事情，你给你听一下了。 造句。 谁告诉你是造句啊？ 我最想的。 明明是造句。 造句。 造句。 造句。 这里是九零九的 Podcast。我们下期再见。